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。 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， 中波1026千赫。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开始播音。 天天向上，我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开始播音。 天天向上，我和健康有个约会。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，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。西医学之父、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，病人是自己最之处。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，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，以至于偏激行事、闭关自守，导致因噎废食，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，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传承世代中医精髓，潜心研究西医文化。他主张因时、因人、因病、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、新方法，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，用身体去感觉健康，用眼睛去观察健康，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徐老师您好。 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。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那我们讲肺脏的养生，就要呢把这些知识给大家呢涉及得到，让大家呢明其理啊，知其过啊。什么是养生啊？哎，养生就要知道病是怎么来的啊，人是怎么走的，知错而改，哎，你才能把这个病根啊给它治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开始啊，今天的健康知识的主题知识讲解之前啊，我发现现在有一个苗头，哈哈，苗头，就不少人呢对自己的病啊，特别这个比较热门的疾病啊，这个糖尿病啊，是得上糖尿病啊还是没得上糖尿病啊，是真是假，现在呢有点犹豫不决啊，踌躇不定，是吧？所以在这儿呢今天啊，我把就是糖尿病国际诊断标准给大家再做个重申啊，再做个重点的强调啊，希望更多的假糖尿病的病人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叫假糖尿病？有没有病？有病。是糖尿病吗？不见起。那当糖尿病治了呢，吃了药，打了胰岛素呢，啊，弄假成真，是吧？终身服药，那成了冤的头了，是吧？那有病吗？有病，消渴症，是吧？糖尿病还两可之间呢，啊，或者叫预备一部队，这病还没做成啊，是可以啊。这里边我们加上两个词儿啊，一个叫彻底啊，一个叫全面啊，是可以彻底全面康复的啊，可以彻底摘帽子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这里说说啊。糖尿病这个名字啊，这个是 叫舶来词，啊，从外国漂洋过海来的啊。中国药书里边没有糖尿病，啊，中国的药书当中叫消渴之症，啊，分三消啊，上消是吧？多饮，易渴，啊，中消，多食，善饥啊，干吃吃不饱是吧？下消呢，啊，搜便不止，身体消瘦，啊，拉得多啊，拉得多啊，这是中国人对糖尿病的啊千百年来的一个认识。外国人把糖尿病的名字带到中国，也有不少中国的人啊，包括中国的一些文人墨客啊，也跟着捧臭脚，是吧？有一个中国诗人，是吧？说改完小便，你看这小便是骚的，啊，恶臭的，啊，一般的虫子蚂蚁见着尿都躲。哎，结果他就发现呢，他的这个尿完了尿，啊，有白沫子，哎，那蚂蚁虫子都围着尿，他不走，是不是？甚至还来吃。啊，什么道理呢？哎，结果这个诗人呢就很大胆的尝试了一下，是吧？他把这个尿，啊，就搁碗接着，他就喝了一口，啊，结果发现，这尿味挺甜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老一辈有那个童子尿养生的说法，是吧？他喝他这尿味不对，啊，不是正经的尿味，发甜，啊，也有人道听途说啊，是中国人，啊，发现了糖尿病。啊，是伟大的诗人啊，谁谁谁喝尿喝出来的，啊，纯扯淡啊，胡扯，啊，糖尿病是外国人的舶来词啊，舶来词啊，只不过和你中国诗人喝尿巧合了，但是科学方面的事儿不可马屁大意。糖尿病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啊，不是中国人发现的，外国人啊，外国人，糖尿病这个最早这个病的确。是查出来尿中的糖分过高啊，糖分过高，这话说得往100多年前推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后来这就近代史了啊，往30年前50年前推啊，这我们好多人都经历过了啊，说原来一问糖尿病啊，你尿糖几个加号啊，经常这么问是吧？现在谁还这么问？没了啊，你即使就到老少边穷那个地区啊，医疗条件很落后的地方，人家也是问血糖多少，没人问尿糖了。什么事儿呢？哎，因为老查尿糖判断人有没有糖尿病，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冤假错案啊，很多冤假错案，一查尿糖俩加号，是不是？一查尿糖三个加号，是糖尿病吗？不是糖尿病，是吧？误诊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是吧？哎，告诉大家，这个人呢，剧烈运动后、饱餐后、高糖饮食后，是吧？包括你到医院打针、打葡萄糖打多了，啊，叫代谢过剩，是吧？就像你吃素的人和你天天大鱼大肉的人那皮肤冒油的程度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时候你尿里边有糖了，你不见得是糖尿病，但你天天这么吃，天天这么造，尿里边天天三个加号，一年往上，那你的糖尿病就做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儿告诉大家啊，这个健康人和病人他没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啊，不是说我就是健康人啊，你们大家伙就是病人，咱们是两类人两种人，没那个，是吧？所以说不要一提病，哎呀垂头丧气的，是吧？好像偷人200吊钱似的抬不起头，你得病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 得病也不是什么这个道德出轨了，或者这个你犯法了，是不是啊？偷鸡摸狗了，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个得病啊是个生活行为问题啊，不是生活作风问题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大家不要说得了病感觉什么害羞没脸见人，没那个啊，没那个。所以病和健康之间啊本无明显的界限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量变到质变啊，量变到质变，说啥意思？一年四季啊，寒来暑往，春夏秋冬，你能说哪天儿它啪就是春天，是吧？哪天儿啪它就是秋天，一下子吗？不是的，它是逐渐的，是吧？渐冷渐热这么个过程，就一天的四时，日出日落也是这样的，太阳不是啪它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海边观日出，冉冉升起，这是个过程，是吧？江边看日落，晚霞，是吧？霞光一片，这也是个境界，所以这才是美。所以人生的美，不是说你这个活一百岁美，是吧？你活一百岁在床瘫着，那是活受罪，是吧？也不是说你活30岁、20岁夭折了，它就不美，是吧？有那个人英雄烈士，是吧？壮烈牺牲，那生命也是什么呢？彩虹一道，是不是？哎，各有各的活法，那、啊、各有各的活法啊。但是呢，你说我偏要得糖尿病提前死了，是吧？那就没什么光荣可言啊，只能说明你生活无知而已啊。但也不是说多么难为情，多么北方话讲多么磕碜的事，不是的啊，不是的。所以尿糖高不高判断不了糖尿病啊，有可能是假的。后来呢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就定了啊，30多年前啊定了，说这个别看尿糖了，看血糖啊，看血糖。所以从那个87、87版的或者77、78版的那个医科大学那个教科书上就定了啊，糖尿病诊断标准啊，空腹血糖超过 7.8 啊，餐后2个小时血糖达到 11.1 的，这就够糖尿病资格，是吧？哎呀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这个中国大夫也好，外国大夫也好，哎呦呵，像得了圣旨似的，是吧？像得了圣旨，就像咱们大学孩子高中考大学考完了，拿着分了，判啥呢？哎呀，就判那国家教育局公布那个分数线。啊，本科线多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是重点的线多少，哎呦，我过线了，考大学了，可高兴啊。结果呢，大家就拿着这个分数线来考察病人，考察来考察去，好像发现很多人达到这个分数线了，结果还不是糖尿病啊，给诊断糖尿病还是误诊，说这怎么办呢？结果100年前那个扣尿糖那个标准不准了，30年前、50年前的靠血糖这个标准也不准了，是吧？所以可见这个糖尿病也在与时俱进啊，也在与时俱进，是吧？所以近10几年来，你看看这医学发展日新月异，所以说你知识不更新，你一本老黄历一本经念到现在，那谁听你的？你跟不上时代潮流，那不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近10几年来，糖尿病国际上有个新标准，叫糖化血红蛋白。哎呀，这下一来好了，这医生啊又像发现了法宝一样，说得了，这回可定确诊了。啊，目前呢，在世界上，在世界卫生组织啊，糖尿病的诊断最高标准就这个，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，低过6。排除糖尿病，高过7考虑糖尿病，达到了8确诊糖尿病，而现在住院有并发症。我这就简单的说啊，是6%、7%、8%啊。那么糖尿病人，如果你已经得上了，你调节到6.5%， 哎，叫理想状态，啊，理想状态，是吧？哎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的一个新标准，说糖化血红蛋白确诊糖尿病了，说糖尿病得一辈子，啊、哦，结果我们就给那糖化血红蛋白6%，啊，7%，8%，是吧？我们逐渐的给它调到了6.5%，甚至有的已经长期检测，一年查3-4回，都回到6.0%，甚至5.8%了，是不是？你既然你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的最高诊断标准，那你就得认吧，6%以下排除糖尿病，对不对？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，你自能你自己定的，你不能不认。你反过来，你们又说糖尿病终身疾病。那我们通过调节也不吃药了，也不打胰岛素了，就吃普参康，喝保元汤，冬虫夏草，四季调养，你看正常了。那按你们那个国际标准的不是糖尿病，完了你们国际标准还说糖尿病是一辈子的，你看，所以可见这高科技也靠不住了。所以糖尿病人现在很迷惑啊，很迷惑，迷惑就在这儿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把糖尿病的诊断历程啊，从喝尿测糖，到尿糖加号，到血糖空腹和餐后指标，再到糖化血红蛋白，这是历史的变迁。那么现在科学事实证明啊，我们站在科学角度是吧，糖尿病是个生活行为性疾病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咱们只是站在一历史角度啊，把糖尿病啊西方医学的认识的进度给大家说说。所以你是不是糖尿病，你偏要认为你是，你认为你都得一辈子，那你就那么认为，就井底之蛙，那就活该了，没办法。但你说你还是个能进眼睛的人，是不是？北方话叫这人不进眼睛，神话听不进去，是吧？听人劝吃饱饭，是吧？你是能进眼睛的人，懂文化，有知识，讲道理的人啊，你听我这么一讲，你明白了啊、哦？生活行为的错误造病，是吧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犯点错误得个病，我改了，我病不就好了吗？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要知道，很多病不是带一辈子的，是不是啊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人生的一辈子，三穷。三富他过到老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人的健康他也是这样的，没有一帆风顺啊。你看着啊，能活100岁的长寿的这些老人啊，都是经历过人生坎坷，有的是得过病的，有的是开过大手术切过胃的，现在活80岁90岁的，是吧？很少有说我从来没得过病，是吧？那有说大话的从来没得过病，医院大门从哪儿开都不知道的，光是什么呢？什么呢？老伴得病，自己从来没得病，嘎巴得了病就死了，是吧？这北方话叫命硬啊，哈哈，啊，活得好，死得快，你这，所以人犯错误不怕，是吧？犯了错误就得改，是吧？改完了你再犯，啊，犯完你再改，啊，知错能改，你这不就千锤百炼，就在成长。是不是？哎，那人也是，你得病了别怕，是不是？从来不得病，得上病就是恶性病，对不对？你经常得病，你经常去医院，就像一个破车，是吧？你和那汽车厂、修配厂都搞好关系，你经常修，修个几年、几十年，你都会修车了。你说你这车还能开坏吗？是吧？还能开坏吗？开不坏。所以啊，人呐，就是一辆破车。特别咱们老年朋友是吧，你不得光会开，你还得会保养，是吧？反过头来说，说年轻人呢是一部新车，新车呀你也得省着用，你别上高速公路上去飙，那北京外环那高速公路上那跑车呀，几百万上千万的飙啊，结果撞电线杆子上，撞在马路隔离带上了，也是车毁人亡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那个在中央电视台呀、啊、这个中国之声 听那个中国之声新闻晚班车什么节目，探讨什么呢？过劳死，这个不是老啊，是劳，劳累的劳啊，人家探讨这个过劳死的问题。就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过度劳累，过度积劳成疾啊，没什么病，结果嘎巴死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人们生活的紧张压力太大啊。这我给大家讲过，那个讲过日本是吧，日本在咱们这个亚洲呢是长寿之国，是吧？哎，好多人羡慕啊，我得学日本人吃生鱼片啊，学日本人我得喝牛奶，你知道？但有一项调查大家不知道，是吧？我告诉大家了，是吧？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啊，日本还是世界上啊自杀大国，你再长寿有什么用，是吧？工作那个工人上厕所跑步去，哎呀，这日本人太勤劳了，是压力太大，一下岗了呱唧跳楼摔死了，是不是？长寿的有，那都心宽的，是吧？所以压力过大提前死的更多，你长寿有什么用，是吧？所以说他们生活的不快乐啊，不快乐。所以人生啊就那么短暂的一百来年啊，就看你怎么活呗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人得病不怕啊，怕的是什么呢？得了病都不知道咋得的，那还了得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活就得活个明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什么是经络呀？一提经络，外国大夫直拨了脑袋，是吧？中国的中医，中国的老百姓都直竖大拇哥，神奇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为什么外国大夫直拨了脑袋呀？因为他没看见，他也没摸着，所以呢他说不存在，是不是？但是呢空气我们同样没看见没摸着，但是离了空气当中的氧气谁也活不了，难道你认为它不存在了吗？聪明的中国人用外国大夫认可的方法叫磁电效应，也就是说在一条经络上，在两点穴位之间电阻可以更小，电流可以更强，这是你外国人认为的是科学，我们用科学的手段证明了经络的存在，是不是？但是告诉大家，那只是经络的九牛一毛啊，九牛一毛。在经络两点之间电阻小，电流通过量大，那只是经络的九牛一毛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经络的作用还大着多了呢，是不是？通过经络学可以让人体内长出来的瘤子让它化掉，可以让人胖子能变瘦，可以让瘦子长出肉，可以让80岁的老爷爷长出牙齿，还可以让中风偏瘫的人恢复生活自理功能。所以好多人都说中医的经络太神奇了，实际上神奇吗？我说一点儿也不神奇，认为神奇的人都是外行，因为他根本不懂经络的本能作用。经络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，下面这句话写到你的笔记本上。经络的本能作用，经络，大家可以把这句话，下面这句话写到你的笔记本上。活人才有，一旦人的生命完结了，在死人身上是找不着经络的。所以啊，解剖学他是找不着经络的，他看到的只是骨头，只是血、血管、神经啊，这些叫有形之物。而经络呢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他却在一个鲜活的生命当中无时不刻的存在着。我们运用中西结合的养生智慧，我们给经络下了一个定义。什么是经络呀？哎，要现代化，你就得和国际接轨呀。经络是人体血管、神经、淋巴、体液、生物电综合传导的一个通道。大家注意啊，我再重复一遍啊，因为这儿呢涉及到比较专业的医学知识了啊。经络是人体血管，血管是流血液的，神经，神经是传递神经信号冲动的，体液，液体交换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呢，生物电啊，能量、激素、淋巴等一切生命物质的交通的通道，是吧？我们在解剖学当中拔出来的牙，人们只能研究到牙的什么呢？牙髓，知道这里边有血管。我们解剖学看到人的骨头，知道骨头里边有骨髓，外边有骨膜包绕着，能找到非常细小的微小血管，是不是啊？人为什么会得股骨头坏死啊？实质上，现代解剖学上讲，股骨头坏死不是骨头死了，是股骨头缺血性骨质疏松症。为什么缺血？哦，说股骨头动脉给堵了。但是中医可以在血管没有被畅通的条件下，可以让股骨头恢复生命活力。难道老中医在变魔术吗？他们没有。那是什么让骨头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，重新的枯木逢春了呢？我告诉你，经络通了，经络通了。血管在经络当中只是十之有一、百之有一的那么一个通道，也就是说骨头上没有血管，但是骨头不是生来就有的，它是不断的生长。而这个生长靠谁呀？靠肾经的滋养。就像有些人是吧，血压正常，是吧，血管正常，但是却得上了脑萎缩。医生说很奇怪呀，实际上一点不奇怪。老中医闻其一而知其二三，说你还一定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，你的牙是不是已经掉光了？你看老中医眼皮都没挑就知道你身上的病变。果不其然呢，什么道理？这是我们祖先的养生智慧。黄帝内经上说，肾主骨生髓，齿为骨之余，是不是啊？什么道理啊？肾经掌管着骨头和骨头里边的骨髓， 骨髓空了，脑萎缩了，骨头呢也就会疏松。那么作为这个骨头的最末梢的牙齿，就好比树上的树叶子，它就可能已经掉光了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这叫中医推理，这不叫蒙，这叫中医科学推理。所以什么是科学呀？科学要靠人们的聪明才智不断的去提高完善，如果一味的过分的去依赖现有的科学，那就成了墨守成规了。科学是靠人创造的，不是靠人去封闭的。所以中医由原来的不科学现在变得越来越科学了，不是中医变了，而是人们的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科学的认识的水平提高了。所以啊，现在在全中国，在全世界，掀起了一股自然科学、中医传统养生的一个热潮。这个不是一时的潮流，应该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。所以经络它是很复杂的，但是如果你始终认为它神奇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永远是中医的外行。当你认识到了它的科学性的时候，那才说明你的水平，或者你对人生命的认识的世界观得到了提高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。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经络学，它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，它和脏腑科学是吧，和人体阴阳五行的辩证科学，它是相关联的。所以今天我要帮助大家重新认识经络。经络不是在身体的胳膊腿上、前胸后背上找着穴位扎上针，你就认为你在通经络了，那你就被人蒙了，那些都是皮毛。经络是气血的通道，写上啊，经络是气血的通道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所以经络学一定要知道气血它的生命的本能作用。如果经络是空的，你就算扎针把骨头都扎穿了，一样不能畅通经络，对不对啊？你拿了个电话，你拼命的打电话，你电话没装电磁，你打什么电话呀？你电话线都断了，你打什么电话呀？你电话没电了，你打什么电话呀？所以元气、气血是经络的生命活性物质。所以现在好多人呢，得了中风了，偏瘫了，哎呀，我们信中医呀，是吧？我们信经络学呀，请来人扎针呐，是吧？按摩呀，我说你瞎折腾个啥呀？你在空的经络上白折腾，是不是？所以是活的经络是有气血的，而气血匮乏的经络是没有活力的，你扎针拔罐子都白忙活。所以先补元气，后调五脏，而后通人的四肢百节，这是个一成不变的过程。就像先播种后发芽，而后开花结果，这叫自然规律。你违背了自然规律去办事儿，你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。所以脑中风拼命锻炼的， 折腾个二次复发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元气大亏，拼命吃药的，最后导致心衰、肾衰、肝腹水、多脏腑衰竭，药物成了催命鬼哦。不是药的错，是用药的人没有文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。可第一条大家应该写上了，经络是气血的通道，气血充盈的经络是有生命活力的，气血匮乏的经络是没有生命活力的。啊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人的经络有人把它比作一张网，那我告诉你，经络它不是一张网，一张网渔网你可以去网鱼去，是不是啊？而经络不是渔网。那么经络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立体的网，所以往身上胳膊腿上，是不是啊，拿那个笔啊画经络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辈子也找不着经络，因为经络是一个立体的网，经络是有根的。那么经络的根在哪里啊？根在内，是不是啊？那经络的树干在哪里啊？任督二脉、十二正经，是不是啊？那么经络的树枝、枝枝叶叶在哪里啊？在人的五官啊，在人的五官。我说五官之根在于五脏，人之百病皆生于五脏，所以治病你是治树根，那是治五脏，你是治树干，那是通畅任督二脉，你是治树枝，那是通畅十二正经，你是治树叶，那是在五官上做文章。所以啊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常年的眼病的朋友后来搞成药物性肝硬化了？你到底是在治病，你还是在加重疾病？病根本在肝上，而你却去伤害它，病之标在眼睛上，你却在眼睛上大做文章，是吧？中国的古语道，皮不纯之，毛将焉附啊，说皮都没了，毛往哪儿长啊？中国的文化还讲唇亡齿寒呢，嘴唇没了，牙齿就要受风寒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关联。所以人之养生，人之防病治病，一定要有轻重缓急。如果眉毛胡子抓了一把，如果本末倒置，一味的去头疼医头，脚疼治脚，而不管元气之死活，不管五脏之亏虚，也不管十二正经之调和，那么这样的人，你还在盯着血糖值，你还在盯着血压的数，你还在拿着自己看不懂的化验单来比对数值的时候，你失去的不单单是疾病康复的良机，那么你将失去的可能就是你的健康长寿的大方向。所以经络学，经络的作用，其根在于脏腑，其干在于任督二脉，其枝在于树叶，其末梢在于人的五官毛发，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经络养生到底该养什么，我们要心中有数。